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陈明真演唱的《宝贝我的心》，黎瑞恩带出的《一见如故》，郑智化演唱的《宠物》。 同样的画面竟然又再出现， 别说我犯情绪，就算在你怀里，我偶尔也会不乖，也会耍赖。也许你太爱我，像你给的枷锁，你不准我自由，不准我离开。你说只要我乖，就会给我幸福，还有阳光、空气和水和食物。你说如果我坏，就会让我痛苦，在爱情的国度里，我是宠物。证明爱和依赖同时存在，想紧紧地拥抱，又拼命想逃跑，只因为爱会让人莫名其妙。你说只要我快，就会给我幸福，还有阳光、空气和水和食。你说如果我坏，就会让我痛苦，在爱情的国度里，我是宠物。 现在听到的是我们的下一站回味，请听谢雨欣演唱的《木偶》，邝美云带出的《好男人的傻女人》，林宝演唱的《耳环》。 我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木偶，走在那人潮拥挤的街头，一切动作都是季节的重复，脚下的动物也没人左右。我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木偶，脸上却挂着温柔的笑容，眼中盛满心酸出的泪水，真正的痛苦我独自感受。木偶也想追求 说好的男人都已属

欢迎回来，这里依旧是下一站回味，我是陪您听歌的好朋友韩丽。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潘美辰演唱的《我怕我不是你最爱的人》，巫启贤演唱的《爱情傀儡》，周慧带出的《我看》。 在这里，你是否会再想起我？是不是能停留？太多的话还没有说。过了今夜以后，你我将各自离去。只有把这一刻好好地珍惜，总是在离别后才知相聚的快乐，今生是你让我最难忘。我期待有一天能像今夜一样的美，能在星光下与你共陶醉。我怕我不是你最爱的人，过了今夜以后你是否就忘记我？别说这是真，别说这真是真，我怕我不是你最爱的人。是相聚的快乐，今生是你让我最难忘。我期待有一天能像今夜一样的美，能在星光下与你同陶醉。我怕我不是你最爱的人，别说这真是真，我怕我不是你最爱的人。亲爱的，我的爱，曾经拥有无数个夜晚，今夜就要离别，只剩我独自在这里，你是否会再想起我？感情世界留下你虚假 在每一个夜里被你侵略，是我对你不了解，还是我不懂拒绝？如果你想要的只是风花雪月，何必在乎我是谁？ 续来听歌吧，请欣赏黄莺莺演唱的《回心转意》，孙国庆带出的《再谈一次恋爱》。 跟着你的脚步，那不是我的路，我没有你那么清楚，那么爱孤独。快不快乐总有个限度，不管贪不贪图，而你让我自己陷入困扰的地步。 就剩最后一夜了，

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，相信天荒地老。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，相信天荒地 心，也也也也，危险的关系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雨生演唱的《传言》，陈明带出的《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》。

回首，这滋味不好受，想要你不要走，可是我难开口，只好摇头。我知道等天黑了以后，我仍然会在这街头眺望和等候，这滋味不好受，天黑了你要走，天亮了也要走，只好摇头。 请留住，请你留住，请留住，请你留住你的脚步，你的脚步， 想握住你的手，这是我的祈求，请你别走。 会自言自语，每天写日记，就好像在给你写信。喜欢这样相信有思念的心情，就算已不在一起，某个部分还联系。城市蓝天，我的床上却有雨滴。你的问候关心，隐约有种距离。讨厌你说对不起，想你懂我一直过得不顺心。我不能说 听歌，请欣赏的是蔡健雅演唱的《呼吸》，高胜美带出的《不告而别》。 呼吸没有你的空气。